管了十几个厕所。 嚯！ 那么我在家呢，闹了灾了。 闹什么灾了？ 闹了蝗虫。 哦，就是蚂蚱。 对，给我咬上来了。嗯，到处找老乡。那么半道我就碰见你了。咱们两个人见面以后要聊一聊天。 哦，叙叙家常， 就是这么个故事内容。 好好好， 可以吗？ 行行行，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好，咱们表演。 现在就开始啊！ 好好好。 哇！ 要咬我是怎么着？ 谁要咬你？ 那你干嘛冲我这下？哇！这是干嘛？ 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打招呼 啊？ 那我应该怎么着？ 你得哇！ 我怎么这么大的声？ 因为你是开粪场子的呀，肥料族啊！ 我呀，不像话！ 哇！ 哇， 你不是南瓜瓜啊？ 你不是油葫芦啊？ 谁是油葫芦啊？ 那谁是蝈蝈？ 什么呀？我说你不是我哥哥， 这哥哥是 哥哥，就是蝈蝈， 哥哥就是蝈蝈。 哎， 那我说什么？ 可不是我，你不是弟儿的， 这第二的是什么？ 第二的就是兄弟。 第二的是兄弟。 对， 那第仨的呢？ 还没来呢， 咱甭等他了。 哇 哇， 你不是南蝈蝈啊？ 我老听我是蝈蝈，这不是我吗？你不是弟儿的？ 可不是啊， 弟儿的。 哇， 你是多子来的？ 野楼后行来的。 野楼后行，你怎么来的？ 跟那个野车来的。 你没遇见海怪啊？ 你没碰见大老妖啊？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你不说跟夜上来的？ 什么呀？我说我跟夜里那趟车来的。 哦，夜车。 夜车就是夜车。 哦，夜车 是 啊你也学到哪里了？ 学到葫芦青豆腐坊了。 都见着了吗？ 见着了。葫芦青里头得长了万全见着落了一席的官儿啊。 哎，听我来的吗？ 听你来了。说你发了财了。 发了财。 开了个大粪场子。 我不说。 管了十几个厕所呀。有那十几个厕所呀，你这一家子吃不了啊。 我吃什么了？吃不了。 我说你买的那些个钱吃不了啊。 你倒把这钱字说出来呀。弟儿俩 啊， 这个家里的年成怎么样啊？ 别提了，旱了三年，涝了三年，今年好像又收成，又弄了蚂蚱了。 弄蚂蚱了？ 蚂蚱一来就是一大片，肥黑了天，盖黑了地了，到了庄稼地，嘎吱吱，嘎吱吱，全鸡吃了， 全鸡吃了。 可不是啊， 那我那个地怎么说？ 哪有你的地啊？ 老爷庙下坡那48亩地不是我的？ 那不是侯乐庆的？ 侯乐庆倒计我的？ 我倒计你了？哎呀，看见你那个地。也就看见你这个人了，看见你这个人也就看见你这个心了。那么蚂蚱是谁虫啊？到了别的庄稼地，嘎吱吱，嘎吱吱，全鸡吃了。一看就是你的地呀、啊，呼的打，呼的打，又全走了。你那个地不是蚂蚱呀，连个蚂蚱籽儿都没有啊！ 我那个地收成了， 也没收成， 不是木蚂蚱， 蚂蚱是没有啊，那个水全没了人了。 都淹了。 是啊，你怎么那么好心眼呢？ 我什么都没捞着。 哎，也别说水下去以后收成两口的 粮食， 蛤蟆。 哎，蛤蟆呀，这回啊咱不学这个。 哦，不学这个了。哎，那咱们学什么呢？ 咱们学一回山东人。 哦哦，又学一回山东音。 张嘴就来。 那是啊， 山东人管一家子， 那叫回调。 一个村的人 一锅踏了印， 上北边 到这薄边， 上北边找个人， 到伯伯的厅里找个印， 掌柜的， 算掌柜， 学徒的， 小立本， 吃饭 得饭， 吃肉 得肉， 吃鱼 得鱼， 吃鸡 得那个小戒子用。 这怎么这么费劲？ 是对的 啊。那咱们学一学， 学一学。哎，学也可以，我必须得是你三大爷。 哎，这咱别学了。 为什么？ 这还没学，你先要便宜。 不是要便宜，这里有一个故事情节 啊， 还得跟大家介绍清楚。 好好好， 原来你父亲在北京开买卖，我呢给他管账，论 认的是你这么一个三大爷，叫不叫的没有关系，可是你又不叫呢，我还爱听个理。后来你父亲死了，把这买卖就交给你了，我到别处去开买卖去了，可是你呢不学好，吃喝嫖赌抽大烟扎马飞，最后把这买卖全抖了出去了。说山东话呢您就抱了蹲了，说北京话说呢您就要了饭， 是 到处找人要钱，那么你就要到我这儿了，那么我呢冲着你父亲的面子要给你几个钱、可是我还要说你几句，可是你又不服说，咱们两个人这说话叫别人这么一听啊就跟吵起来似的。 对，山东人说话有点气粗。 哦，不不不，我气粗你不能气粗。 我怎么不能气粗？ 因为你有病啊。 我有什么病？ 哎，也没什么大病，小三灾吧， 也就头疼脑热， 什么温病、热病、伤寒病，好的拉稀、大头翁、腰翁、达背、鼠疮、脖子连轴腿、塞漏、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就够我活的了。 我还得简单的给您化一化妆。 哦，还得化化妆。 哎，把您这个病情好表现出来。 哎，好， 把您这个脖子围上一点。 围上脖子，这是什么病 啊？这是砍头疮。 砍头疮？ 您这砍头疮都烂对了，还了。 啊， 后边就连着这么一点了。 是啊， 走道连地方都不敢打。 怎么 一打地方，脑袋啪叽就掉下来 你跟我有什么仇啊？ 再把您这个头啊再围上一点， 还得围上脑袋。 哎，围上，把您这个头啊围上一点。 这是什么病啊？ 这叫腮漏。 腮漏 就是腮帮子有一个大窟窿 啊， 腮帮子有一个大窟窿，吃什么有点漏什么， 好 腮漏。 哎， 把您那个衣服在外上撩一撩。 撩衣裳这什么病？ 这叫腰翁。 腰翁？ 哎，走路还得腰哈巴一点。 啊，这什么病？ 连床腿。 我还活得了啊？ 给您那个扇子架的嘎着窝。 那这是什么呀？ 这是您那个要饭的砂锅。 嘿嘿，我倒全带着。 我也拿这把扇子。 那你这是什么？ 我这是大烟袋。 打烟袋 啊！你先表演一下， 哎， 看看怎么样？ 哎，行行， 来来来，行，各位您上演啊，走，行，行行行，来，您瞧瞧，还真有点遗传性 啊！你们家在辈辈出这个呢。 现在就开始啊，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嘿，哎呦，干什么呢这是？ 这是跟你打招呼呢。 你打招呼干嘛这么大声呢？嘿，这是干嘛？ 你不知道，因为我瞧见你这个样子呀，我生气。 哦，你看见我这样子你生气。 对， 这不你给我打扮的吗？那我说什么？ 你得哇。 哦，你说灰，我说挖， 对， 咱们俩一块挖灰。 哎，挖灰干嘛？ 嘿，哇，好家伙， 哇， 好家伙， 哇， 好家伙，哇。 行了，别挖了，再挖那墙就倒了。 你不让我挖呢？ 我说灰，你说挖呀？我说好家伙， 那我说什么？ 你得说，实在实在的好家伙。 我得说实在实在的好家伙。 对， 到我这费家伙呀。 嘿， 哇， 好家伙！ 哎，现在现在了，好家伙！ 你不是小鸡子儿？ 哎，你不是大鸭蛋？ 谁是大鸭蛋？ 那谁是小鸡子儿啊？ 什么呀？我说你不是小侄儿？ 你先等会儿吧，先等会儿吧。你不是小鸡儿，你不是小鸡子儿。这词儿多别扭啊！这，那我说什么呀？ 你见着我呀，有点难过。 哦，我还得难过， 还有点不好意思的。 嗯， 可不是我，你老人家不是三大爷？ 嘿，这好的在他那儿呢， 好的在我这儿，可受累都在我这儿呢， 受累都在你那儿呢。 哎， 这病可都长我这儿了。 嘿。好家伙！ 哎，现在现在了，好家伙！ 你不是小鸡子儿？ 哎，我老听我是小鸡子儿，那不是我吗？你了人家不是三大爷？ 哎， 那逮了去了。 嗯，孩子孩，你还认识三代？ 自己爷们咋会不认识？ 认识三代就好啊。 你这有胡子吗？你捋？ 有胡子捋胡子，没胡子大捋鼻子。 没听说。 啊，孩儿孩儿，你怎么混到这个事儿？ 我报了灯， 要了房了。那个老人家， 那个老人家故 事，过去那个令秋， 令秋又回老家安了葬， 给你娘病了苦了。孩儿孩儿，这是你的孝心呐。 我应尽的责任。 老人家过去那个买卖， 这个买卖都逮住， 逮住这个线呢， 天都还了亏空， 还现马亏空， 现马亏空。老人家在世时候，净欠上80000多。 胡说八道！老人家在世时那个买卖根本就不亏欠， 哪不亏欠？ 我听那个混家子说， 还学什么？ 说你这小子不学好啊，缺个票都逮不面。 胡说八道！ 打马飞针， 谁打马飞针？ 你打马飞针， 我打马飞针，牛根烟。你看我没有根烟， 你怎么会没有根烟？你不能没有根烟，你看 这不是根烟吗？这是袋儿啊！我这是原来的窟窿。 你不是还家走了吗？ 还家走到了烟台木有船又回来， 又回来，根本的就没走， 哪回没走？ 那这蒋介石给你介绍登楼那个事情，你提了吗？ 我提了。 那为什么又不敢了？ 1月18日不是不够挑呗？ 那怎么人家够挑呗，你不够挑呗？ 你笑话马列多行吗？ 那干不干那么关系？你蒋介石那个孟车表哪儿去了？ 咱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你当了大炮，压了小炮，你逮了不面， 这血口喷 你，打了马飞剑了， 打马飞。 你这个小子不学好啊！ 不学好， 你给你爸爸丢了印了， 还丢印了。 你找我干什么？ 啊，你要这个钱好还 钱。啊，甭说我钱，有钱都不急。 你要给我钱，你学我；你不给钱，你甭。 我说的道理，我才说你。 我知道。 我给你爸爸要教训， 有教训就该给我钱。 你给你爸爸丢印， 你才丢。 你给山东人丢了脸， 丢了脸。 你趁早甭告， 甭告。 让我说你。你什么呀？嘿，早晚你得喂狗啊！ 你才喂狗呢。 以上您听到的是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传统相声学四省。大家非常熟悉的关学曾先生是北京琴书的创始人，也是深受曲艺人尊重的一代宗师。他有一批精彩的小段子，风趣隽永，耐人寻味。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一段生男生女不一样，由关学曾演唱。 秀娥说别出

在电视里我唱那个京剧啊。 哦， 因为我是个京剧表演艺术家，大家都知道啊，对吧？鼓掌这几位不是外人， 这都谁呀、啊？ 表哥表妹。 是啊。哦，您还是京剧表演艺术家， 从小做科学的就是京戏。 哦，您还是科班出身？ 当然了。 哦，您是哪个科班的呀？ 北京有一个最大的科班。 什么呀？ 傅连城。 哦，傅连城一共分七科的。 对呀、啊，喜连傅盛世元运。 嗯，那么您是哪科的呢？ 我是副科的。 哎，您哪科的？ 副科。 那咱二位差不多 哦，你也妇科， 我产科的。 那是开玩笑， 本来有妇科的吗？ 他妇字那科的呀。 哦，妇字那科的。 哎， 像什么谭富英啊、马富禄啊、卢富兰的、卢富慧啊， 哎，我们都是一块科出来的。 哎，对啊，一块科出来的， 一个科班毕业的，简称一块科出来的。 哦。 哎， 那您的艺名叫什么呀？ 傅氏。 哎，您叫什么？ 傅氏啊。 我看你还不如叫柯达呢。 那是裁卷。 本来没有叫傅氏的吗？ 富贵的富，世界的世，傅氏。 哦，那两个字。 哎， 那么您是唱哪宫的呢？ 镇宫铜锤花脸。 是啊。 怎么样？ 哎呀， 我这下来 啊，太巧了 啊！怎么意思？ 我这人也喜欢京剧。 哦，你也做过科？ 哎，没 啊！ 我是业余演员， 票友。 啊、对， 可以参加那个中央电视台的票友大赛。 啊，我争取 是吧？ 啊，争取。 没关系，票友怕什么的？是不是？有时间， 嗯， 有时间，我这副科带你玩一回。 是这位的口气太大， 不是口气大，因为我是专业，你是票友， 嗯， 没关系啊，带你唱一出，让你过把瘾。这多好，有时间啊！ 今儿我就有时间， 今儿吧。 您看咱们二位能不能合演一出？ 你的意思要在这儿给大伙唱一出？ 哎， 行，满足你的要求。 嗯， 挑戏吧。 什么？我挑戏？ 哎，我是专业呀，你是业余的，我会的多呀，我会十万多出戏呢。 啊？有那么些戏吗？ 当然了，肚子里宽敞。 好， 你挑， 我挑 啊，我挑一出你不会，面子上过不去。 行，我听 你来、 哎、那咱们唱一出铜锤老生正桌戏捉放曹怎么样？ 不错，会跳戏。 嗯， 好戏。 哎， 太长啊。 没关系啊，咱们掐去两头， 不唱当劲儿。 哎，那就甭唱。唱当劲 儿。哪点？ 公堂一折 是不是最精彩的 戏胡？ 好，这里的人物你恐怕不清楚吧。 我怎么能不清楚啊？ 你清楚吗？ 清楚。 你说我听听。 首先捉放曹得有曹操， 多新鲜的捉放曹嘛、 嗯、 曹操嘛，对不对？ 曹操知道吗？曹操 啊， 铜锤花脸， 我的正宫啊。我来呀、啊、 哎， 还有一位 是中牟县令陈宫。 说的对，陈宫。 嗯， 陈宫是 正宫老生。 你的活 哎， 归你。 我就是唱老生。 你来对不对？ 哎，还有一个小花脸王顺。 王顺， 嗯， 王顺让倪萍来。 这不 啊， 他来不了 啊？怎么了？ 来不了这个？ 那谁来？ 我也赶不过来、 哦、 您能不能给带一个？ 我没问题，我什么都成啊。 是啊。 哎，我没问题啊。 哦，那行， 我带、 啊、可以， 算什么是？ 哎， 妇科嘛，对不对？ 您别提这妇科了。那咱们把这个桌子往后抬一抬。 干嘛抬桌子？ 分到前后台来了。 哦，这还能分出前后台？ 哎， 哪为前台，哪为后台、啊、 桌子前头为前台、 哦、 桌子后头为后台、 哦、 那边为上场门，这边为下场门。 哎，你想行啊。 哎，我还得准备把椅子。 老头够鬼的，先找把椅子坐。行啊，这老头。行，好。 哎， 好，咱们现在开始唱。 开始唱。 行，开始。 嗯， 开始唱戏咱们得穿着衣服唱吧。 哎，对。有不穿衣服唱的吗？ 你看要怎么说票友了？ 不懂不是？ 不懂，唱戏得穿唱戏的衣服啊。 对啊， 您这唱戏的衣服红的绿的，这儿还有海浪，还有个太阳。 您说那叫行头 啊？说行头我怕你不懂啊。 啊，行头我都不懂啊。 你有行头吗？ 没有。 完了，唱不了了。不是 唱得了 啊？ 咱们素声唱。 这就素声唱。 对， 真能凑合。 哎， 那伴奏呢？ 场面也没有。 你看还是唱不了。 哦，咱们用嘴打。 用嘴打。 我上场您给我打家伙，您上场我给您打家伙。 真能凑，我还没唱过。 凑我来吧。哎， 让你过把瘾。 哎，那么咱们回到后台。 当然了，回后台得。 哎，我叫板，您给我打架吧。 我打架吧。 哎， 打什么架吧？ 小罗啊。 当然了，小罗啊，您上场啊。 哎， 来吧。小罗。 小罗，您那打响了，大呆， 你干我大呆不就完了吗？你老说这黑话，我们哪懂 啊？这叫黑话呀！ 新闻工作不懂， 没听说。我这是臭秀，你就别打了。 您这是 臭秀， 我以为轰苍蝇。 嗨，我招苍蝇呢。官居新能力，与你们判断冤案呐，亲。 美了， 头戴乌纱双翅飘，平民百姓落逍遥，虽然七品郎官小，一点担心保汉的朝。 这家伙保皇派， 谁保皇派？打家伙， 等等 下官 等等 信臣 等等 民工 等等 子公台 等等， 你就会等等呀。 你不说吗？打家伙打家伙的， 我一道白你就别打了。 你说话我就不打了。 哎， 你说话。 官居中茂县镇堂，昨日东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命我捉拿刺客曹操，使我名满顺丹，四门盘查，骗到这般时候未见究竟。所有死后了， 放粪呢？ 你这个小花脸王四该上场， 该我出场了。 哎， 你说一声啊。 这样 哟， 伺候了。 呸， 回去。 怎么了？ 你这王四是小花脸，你得啊，得这么上。 对对对，我想起了小花脸嘛。 哎， 再来再来再来，您再来一句。 这样 哟， 伺候了。 这儿还有两句词呢， 什么词？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来， 哎呦， 哟， 伺候你啊！抬抬令令抬，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饼子， 那是 还面包呢。 面包太爷吃， 什么面包啊？ 那是 饼报。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抬抬令令抬。 骂呀？ 什么词儿？ 参见太爷。 罢了， 听见什么呀？你见我， 别坐下，别着急，参见太爷。 罢了， 罢了就罢了。 不抬杠。 你说怎么 着？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本妻西从胡来。 这昨晚上你媳妇生一大胖小子。 你提这干什么呀？ 老来得子。 什么呀？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阴活为证。 有扇子为证。 扇子呀。宝剑为证。 来了，宝剑为证啊。 臣上来。 太爷过目。 哎呀， 要死。 你才要死。 我什么？我复刻 什么复刻？这个，因为我瞅见曹操这把宝剑呢，我心里害怕。 哦，你看见宝剑害怕？ 哎， 你昨晚鼓的手枪怎么不怕？ 有多少呢？宝剑入库， 宝剑入库了。 下面领上， 甭闪了，你请我搓一顿吧。 啊，馋了？ 还能怎么着？ 哎， 哟，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押谁？ 曹操。 曹操，曹操没来 啊？ 没来。 捉放曹操，曹操没来， 放地下了， 是像话吗？ 那怎么着？ 你扮演的曹操该上 场。对对对对对，我扮演这曹操得上场了。 哎， 王顺怎么办？ 哎，就放这儿了， 就放这儿了。 对， 由现在起我就要演正宫了， 曹操了， 我来个曹操。 哎， 我得化化妆。 嘿，这角儿是得有特殊的，化出妆来准保与众不同。不信您瞧，这什么相貌啊？ 你看，你看，你看，你不懂啊！这不是代替吗？素身上啊，没有行头，这曹操不得戴帽子吗？ 啊， 戴那个帽子，你知道吗？ 那风帽啊， 对，风帽嘛。 您这不像风帽， 那我这像， 您这像笑帽子， 代替品嘛。 哎，大家好，哎， 现在我演曹操， 哎，对对， 我是正宫，同时花脸，很多人不了解这同时花脸，你也不清楚。 啊， 你不清楚，肯定你不清楚。同时花脸怎么回事？你不知道？ 我怎么能不清楚啊？ 哪知道这个？你票友， 我告诉你啊， 啊， 这个铜锤花脸 是啊， 工件得好。 当然了，工件得好啊。 哎，到完得瓮声瓮气的， 就是这意思。 哇，一得这样。 哎，谁的活 啊？ 谁的活？ 你的呀？ 你干嘛呢？ 我这不是告诉你的吗？ 呸呸！我用你告诉吗？ 啊， 我是专业，我是考考你。 那你问我干什么呀？ 一点细德都没有。来来， 哎， 红锤花脸， 哎，哎， 哟，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阿姨， 扛起来去，红雷闯一切切闯。 飞，阿姨， 到。扛起来去 你推我干嘛？ 你跑这儿串门？ 你让我坐下的，你让我坐下的。 到东台口，你还有四句唱呢。 对呀、啊，这有四句唱 啊，你 这有四句唱。你这样，这个因为我是专业，是吧？为了对艺术负责任的，我们对一对唱。 你一人唱，你跟我对什么？ 那不成啊，那不成啊。我们专业的都是这毛病，得对唱。这样给个便宜，是吧？你先唱一唱，我听对不对？ 这有什么便宜啊？ 你先来，对不对？头一句， 头一句啊。 哎，来。 中台如虎穴，躲在壁虎。 就这意思。 那还错得了？ 嗓子稍欠一点。二句。 有谁知中某仙子如王罗？ 不错。三句。 那还错得了？ 三句。 我说你哪句不会、啊？ 什么叫不会？什么对唱？对唱，快唱。 母猪同我去把地摔呀哎呀过。 你看回来对的，你这是四句上的。 嗯、哦、三句。 这四句怎么唱？ 还他一句都不会。看成功他把我怎样发落。 您看这就没错了。 是我全教他了还有错啊。 头来。 哎。 将四国号压上堂来。 马一宇， 当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共来逛一街街巷。 冲天日呼雪多灾避祸。 到，扛起来去，扛起来去。 我刚告诉你就忘了， 怎么了？ 你也太笨了！ 我笨，我一点都不笨， 还不笨呢？ 不玩了， 怎么不玩了？ 你大伙看看，零演戏的，零演戏，我们是专业，是不是？还没演呢，您看这老头多鬼啊！自个儿先找把椅子坐。 我们这是小座， 什么小座？你没坐过这椅子， 至于吗？ 你坐过这椅子好，或坐这儿，踢完挺沉，始终没起来。你再看我，一会儿演王顺，一会儿演曹的，干嘛？你这累傻小子呢？那 啊，你自己挑的角色 啊？那咱换换吧。 我、啊、怎么换啊？ 我也坐在民族宫这椅子。我来沉住，你来扛。 不行。 我也会， 我是唱，这没花样场子。 现在可不那么讲究，随便来。别着急，我是死磕曹操。 别来。等我缝这句腿啊， 你缝啊，急着呢。 看春光他把我怎样发落， 下边站的可是刺国曹操， 几知无名何必顾问， 下边站的可是刺国曹操， 几知无名何必顾问， 下边站的可是刺国曹操。 是我， 是你就是你吧，一来一瞪眼干嘛呀老头，这怎么着呢？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谁事儿？ 你呢？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呀呸！ 啊呸呸呸呸呸！ 碎嘴子！ 我信你，缺我一口，缺你五口，怪你死！ 这还能怪呢？ 打小时候就吃亏。 前俺曹操自吃食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可跪你这学学的借个力？ 哈哈，此话怎讲？ 俺是不跪呀、 啊！你当真不跪？ 当真不跪？ 果然不跪， 果然不跪。 讨厌！ 这什么毛病啊？ 不跪就不跪，你跟我瞪眼干嘛？我知道你这个曹操一定有心，不然你把我给抛弃了。此时此刻，我是多么的痛心，多么的难过。我亲爱的曹操， 去你的吧！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金斗、陈永泉二位合说的相声《捉放曹》，对传统作品进行了精简加工，融入了时代元素，节奏紧凑，情绪明朗欢快。听完了这段相声，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京韵大鼓小片段，是由孙淑君演唱的京韵大鼓《闹江州》头一浪一个小片段。